对于古典音乐爱好者来说，卡拉扬的录音就是品质的保证。他过往柔版系列全球销量超过200万张，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也是这种柔和的音乐旅程。在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他们可能是经历了大概有一生的这样的时间吧，纠纠缠缠，一直到最后，没有卡拉扬，也没有今天的柏林爱乐。继续来分享吧，可能耳边这段音乐是你所熟知的。来自于奥芬巴赫，他的霍夫曼故事当中著名的船歌。来自于奥芬巴赫，他的霍夫曼故事当中著名的船歌。 柏林爱乐的录音，耳边听到的话帕海贝尔的卡农，这是他们在1984年的录音。说到帕海贝尔的卡农，很多人都知道这背后呢有一个令人伤感的爱情故事，也是关于帕海贝尔的，是不是100%的真实性？我觉得历史的流传总是会有一点点的杜撰吧。帕海贝尔在他十几岁的时候流浪到英国，被英国一个小村庄的琴师收养，渐渐学会了钢琴。在他们旁边的镇上有个女孩叫做盖布勒，家里有钱有势，而且呢女孩子也是镇上最漂亮的女孩。自从到教堂听了帕海贝尔弹的曲子就爱上了她，很多有钱人上门提亲都被拒绝了，不过女孩子比较害羞。从小就被宠到大的盖布勒，她一直不敢向帕海贝尔来表白。后来呢，女孩子就找了一个理由，说要到他那里去学钢琴。她说自己喜欢音乐，希望可以拜师学艺，而帕海贝尔也很高兴地收下了这个徒弟。盖布勒他的目的并不是弹琴，所以几乎把精力花费在钢琴上，这也遭到了帕海贝尔的责骂。女孩子心里委屈，但是呢也一直跟着帕海贝尔，希望他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终于有一天，帕海贝尔对于盖布勒说，你走吧，你真的不适合弹钢琴，而且你也不喜欢钢琴。盖布勒听后对自己说，不要说我不行，帕海贝尔，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弹琴，半年后我要拿到本地的钢琴第一名。就这样他回家以后就一直练习。不过半年以后，盖布勒他参加了比赛，果真拿了奖。可是当他拿这个奖杯去找帕海贝尔向他表达自己爱意的时候，帕海贝尔已经走了，当时正值战乱，他被征去打仗了。所以盖布勒说，我等他回来。就这样一直等了3年多。在后来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故事怎么样的，其实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民间故事吧，就是在这个期间，村长的儿子看上了女孩，而村长的儿子已经知道女孩已经心有所属，就叫人从前线运来一具碎尸体，说这就是帕海贝尔，但是没有人可以对证。女孩子相信帕海贝尔已经死了，就趴在他的尸体上哭了3天3夜。那个时候村长的儿子买了很多礼物去找他提亲，他没有理睬。而就在3天以后的晚上，女孩割腕自杀。在帕海贝尔离开的半年里，他发现没有盖布勒在身边，自己少了很多快乐，因为他已经不知不觉爱上了盖布勒。而就他准备写一首歌，想作为求婚礼物，当他完成了这首曲子1/3的时候，他被召去打仗了。在战乱当中，自己的生命又是九死一生。每当心里不舒服，他就会想到盖布勒，想到教他弹琴的日子，那段时光值得怀念。于是他完成了剩下的2/3。就在女孩子自杀以后2个月，帕海贝尔回到了村里，他从村民的口中得知了盖布勒的故事和他自己为所有事情为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情。他咆哮着放声大哭，找到了女孩的家人，问她葬在哪里，她家里人都不肯告诉帕海贝尔。随后的一个礼拜，他召集了村上所有的人，坐在钢琴前强忍着泪水弹出了这首乐曲，在场的人都落泪了。这首乐曲就是卡农。指挥的浪漫曲，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卡拉扬指挥的浪漫曲。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聆听，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今天时光机带我们回到是不确定的一个年份，因为分别是来自于1961年到1986年，卡拉扬和柏林爱乐在这样的年间的一些合作的录音。在里面呢，包括很多我们熟悉的曲目，而且刚才所听到的，可能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音乐故事吧。卡拉扬的指挥艺术严正完美，这也是作品的思想的实质和艺术的境界。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继续回到这里，我是王卓，从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爱的主题开始今天的浪漫之旅。 热情而且洋溢，细腻而精致，乐队他们之间的配合可谓水乳交融。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很多朋友都曾经珍藏的，很多乐迷朋友珍藏的这样的唱片，我相信很多人手上都会有，就是来自于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他们一起来合作的卡拉扬柔版系列。在这里面每一段音乐好像都在讲述一个故事，讲述一个我们熟悉万分的故事。耳边就是来自于林斯基科萨科夫《天方夜谭》当中的年轻的王子与公主。 1961年到1983年，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他们在那个年代的录音。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那个时代他们留下的。在下面要听到这首曲子，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作曲家，但是却一定知道这段旋律。上世纪的九十年代，英国一本著名的古典音乐杂志评选有史以来最著名的20部小提琴曲，法国作曲家马斯内的《沉思》进入了前10名。在浪漫主义时期的艺术成就遭到质疑甚至诟病的当代的环境里，马斯内没有被忘记。生前浩繁的作品，如今仍有一部规模不大的曲子让人重视，可谓是幸事吧。作品如果仍然被演奏，作曲家就不死。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今天和你一起飞回到的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80年代，卡拉扬和柏林爱乐的世界。其实时光机虽然是一种时光的飞行，但是也确实带我们到了难得重见的逝去的风景。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蒙卓，明天见。 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